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88集《心软二》。待出了密室，也不知谢锦行和高阳是从哪里离开的，茶室里竟是一个人也没有。他走出茶室，外头莫晴还在守着。沈妙问他，方才可有什么人从里面出来？ 人？ 莫晴一愣， 里面不是只有小姐一人吗？小姐在里头遇到了别人？ 没有。沈妙微微一笑说道，随便问问罢了。心中却是对谢景行的本事又是高看了一层。待了许久，大哥怎么还不来？先去找大哥吧。莫晴有些摸不着头脑，不晓得沈妙为何一会儿便改变了主意。方才明明说得好好的，在茶室里等沈秋，现在却不然了。不过，他自然不会反驳沈妙的观点，尤其是这种小事，便默默地应了，跟着沈妙往外头走去。沈妙走的时候，又回头瞧了一眼茶室紧闭的大门。不知道谢景行和高阳还在不在此处。今日他本是为了那个东西而来，谁曾知道东西竟然落在了谢景行手中。沈妙一时间也理不出头绪。按照前生的痕迹来看，这个时候谢景行不应该发现密室才对。莫非今生有些东西改变，连谢景行的命运也改变了？亦或者是前生他那短暂而悲惨的一生还有一些被忽略的真相？这个问题一直到后来见到沈秋，傍晚回了沈府都未曾解开。倒是沈秋见沈妙从亲王府出来后就一直发呆出神，还以为沈妙是被亲王府那满地鲜血的惨状给吓到了，吩咐厨房熬了安神汤，还被罗雪燕责骂，好好的带沈妙去那种晦气的地方干什么。沈秋好不委屈，沈妙却是浑然不觉。另一头也有人在为谢景行打抱不平。 你丫头下手也太狠了。 高阳目瞪口呆地看着面前的伤痕。谢景行脱下外袍，只着了宽大的中衣，中衣的衣领松松垮垮的，露出一半结实挺拔的身体，袖子挽到一半，露出的手臂上半个簪子戳进去的伤痕深可见骨。谢锦行一边任高阳给他上药，一边把玩着手中的簪子。那簪子是一只普通的素银簪子，上头的花纹都是简单的波浪纹，然而簪子的尖头被磨得锋利无比，简直可以媲美做暗器的银针，又将那尖头给弯了弯，仿佛一把倒钩似的。这样的簪子若是戳进人的身体，定是能撕扯下一大块皮肉来。譬如谢景行胳膊上便被撕开了一道伤口。 沈心一家光风霁月，那丫头下手怎么这么狠毒？简直不像是沈心的女儿，不会是抱错孩子了吧？ 高阳还是很惊异。 你看她下手的时候也不手软，这都进到肉里面了。 他将药粉均匀地撒在伤口之上，谢锦行眉头一皱，倒吸一口冷气。 疼也忍着。 高阳没好气地说道。 谢三，我跟了你这么多年，从来没见过你有怜香惜玉的时候，今日你犯什么浑？他撞破了这么大的事还伤了你，你就这么让他走了？哎，我说。 高阳摸了摸下巴。 你莫不是真的看上了他？他还是个小丫头，要什么没什么，你疯了吧？ 谢景行不耐道。 行了，欺负个小姑娘我没那么无耻。 呵呵，说的跟你以前从没欺负过小姑娘似的。 高阳冷笑。 我真是越来越不懂你在想什么了。 他把绷带仔细地缠到谢景行的手臂上，包扎好之后才叹了口气。 如今东西已经到手，接下来如何？ 不急， 傅家的人迟早会知道。 高阳皱了皱眉。 其实我觉得最奇怪的是， 沈妙是怎么知道密室的？她若是傅家的人，你可就暴露了。 她和傅家有仇。 谢景行懒洋洋道， 恨不得借我的手杀人，至于怎么找到的，巧合吧。 他眼中闪过一丝锐利。沈妙说是无意得知密室，这理由他压根儿就不相信。沈妙这个人做事很有目的，就从他对付沈清和玉亲王一事上就能看出，似乎看上去并没有什么用的东西，到了最后的时候却能发挥出意外的作用。谢景行甚至有一种猜想，沈妙着手对付玉亲王，也许就是为了他手中的东西。可是他是怎么知道的？就连他和高阳也是刚知道不久，这其中还耗费了巨大的精力。沈妙只是一个闺阁女儿，查探消息有许多不方便的地方，却也能晓得其中的秘密。沈妙身上的秘密一点也不比别人少啊。 总之还是小心为上。 高阳站起身来，将包扎剩下的药和绷带拿起来，起身往屋外走。 况且如今他发现了我的身份，也不知未来会生出什么样的变故。 谢景行一人留在房中，他将手中的簪子对准灯火中跳动的火苗，若有所思地端详着。片刻后，脑中却是浮现起密室之中少女瞪大双眼无声流泪的模样。他并非怜香惜玉之人，更不是对沈妙起了别的心思，只是在那一瞬间竟然莫名地生出了一股不忍。这种不忍的情绪终于打破了他一贯冷静的做法，如今想来确实有些后悔。手臂上过药后的伤口有些麻，更有些疼，对方下手的时候可是一点也不曾手软的，若非他躲得快，这簪子落在脸上也说不定。其实沈妙流的眼泪或许也只是一种手段，谢景行心知肚明，那少女狡黠无比，心思又灵敏聪慧，猝不及防之下使出的手段却是有着奇妙的能力。突然的示弱大约也是想要求生。谢景行摊开手，银色的簪子在掌中闪着细小的青灰，却让人想起这只手附上一双眼睛的时候，掌心毛茸茸的触感若翩飞的蝴蝶即将在掌心中起舞。也就是那一瞬间的脆弱让他的心中生出一丝异样，那就是不该属于他谢景行的同情。 小毒妇。 谢景行突然一笑，灯火之下少年英俊的眉目逼人的夺目，唇角的笑容玩味，他喃喃道， 不该心软的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